trouble in humble elevation, and then proclaim, my God, how great thou art. You down. I won't. Boy, that's what they all said. Sounding real good until they all left. You told me what makes you the one and only. But show me what's changed. Don't take me on a night out just to say let's take it back in my house. That's not what I'm looking for right now. Gotta step up your game. Oh, I swear I won't let you down. You never hit the ground. Abusing.

What can you buy with the ultimate sacrifice? If you don't believe in the afterlife. Oh, I still grieve, remembering what you were like. Now what good is a dream when you dream or die? Some are better than good, greater than great. Some are misunderstood, and they get told to wait by all of the greatest of all, we're chasing the fading star. Who'll be the latest to fall? We're marching into the dark. What if your life was just a little day to day? And after you're gone, the world stays the same. Ooh. Why should you love what you're gonna lose anyway? Oh, I've imagined 100 ways. Some are just no good. Some will let it just fade. Parting ways, and it's dark. top of the world, top of the waves. You said forever, forever always. Could have been lost, would have been saved. Oh, now we're stopping the world, stopping its spin. Come on, don't give up. See, we get it. This is over. See, we're done. Someone else has taken your place. I know it's over. Icarus says to the sun. The sword sinks in, lightning strikes. Two forces collide. Fighting is over, fighting is done. That it hurts, you know that it hurts, you cry, but you don't progress, I'm screaming, you're on the myself and I can find someone to do it too, baby. You acting like you upgraded me, I upgraded you. You and me fashion, we can parry. I put you on to that new. But you took advantage, you took advantage, or you took advantage. I cannot understand, I cannot understand, I cannot understand it. I thought you'd always be there for me, yeah, yeah. But if you ask me if I knew better now, hell yeah. You can keep that bitch over there, your bitch over there. Giving me the ugly stick, that. The one with the silicone ass, that one right there. And the Brazilian hair, yeah. You ain't gonna respect me, no tonight. I'm gonna go. See, I got you comfortable, now you ain't really scared. But I bet you start loving me, I bet. Look. Soon as I start loving someone else, somebody better than you. I bet you start needing me. Soon as you see me with someone else, somebody other than you. And I know that it hurts, you know that it hurts your pride. But you thought the grass wa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I bet you start loving me. Soon as I start loving someone else, somebody better than you. Baby, tell me what, gonna take the keys all the way 100. You won't get it till I'm gone. Days a week. t'aimer comme j'aimerais la lumière du jour qui se lève. J'étais ce jour de pluie, j'étais cette triste mine, j'étais fâchée, contrariée par l'amour. J'étais usée de forcer le désir. Je sais qu'au fond, l'amour, l'amour, l'amour sans toi n'a pas de raison. L'or de ta voix, la plombe de tes mots, le courage de tes opinions. Ton corps imparfait que j'ai fini par aimer et le refrain de tes chansons. Car tu es toi, tu es tout simplement toi. Et même si je dis toujours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ressens ça pour toi, et même si je dis toujours les mêmes promesses, je t'assure c'est différent. J'ai longtemps cherché ce qui me rendait heureuse, et j'ai longtemps cherché quelles étaient mes limites. J'ai longtemps cherché, et même si j'ai pas tout trouvé, je veux continuer à me connaître avec toi. J'étais ce jour de pluie, j'étais cette triste mine, j'étais fâchée, contrariée par l'amour. J'étais usée de forcer le désir. Je sais qu'au fond, l'amour, l'amour, l'amour sans toi n'a pas de raison. J'étais ce jour de pluie, j'étais cette triste mine, j'étais fâchée, contrariée par l'amour. J'étais usée de forcer le désir. Je sais qu'au fond, l'amour, l'amour, l'amour sans toi. Took away the prophet's dream for a prophe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All his life he's been told he'll be nothing when he's old. 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n't ever let it show.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it all your life.

过的往事啊，留在我的窗台。你轻声说，我细声和，唱着流年，把青春丢过。路边的榕树下，我弹着吉他，你听，那是我们的青春年华。裙角飞扬，是你的青春年华。几度忧伤，几度在我心里绽放。裙角飞扬，想你在十七岁时的模样。裙角飞扬，你站在路旁。裙角飞扬，随风去远方。你的头发在风中飘荡。时光飞奔，穿越你的长发，越过高山，去到那最遥远的地方。飞吧飞吧，回到你十七岁时的模样。裙角飞扬，在那个早上，五十年了，我们都老了，你的模样，你的微笑。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些话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讲出来，因为总有一个人在你身后，你一回头就能看到他。 你把心事输进发梢，让黄昏独行的大雁摘下你的烦恼。当你想起过去的时候，别再为谁忧愁。当然往事总是一杯苦涩的酒，很可惜那一个人没能陪你走到最后。走过这一程，下一个人在下一个路口。我不能对你说些什么，因为我们才相识不久。我也只能这样轻轻对你唱一首歌。在变化太快的世界里，我们只是渺小的自我。我们小心翼翼的精神选择，害怕再一次错过。 perfect right now. I don't want to ruin that. You're perfect right now. Maybe I don't want to ruin that. I think it's a super philosophy, bro. That way you can go through your entire life without ever having to really know anybody. 这么大的世界，能够相遇的人不多。其实我也有些窃喜，为什么能够遇上你呢？我总是在你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你的生活。你忙碌的时候也会想想这一切为了什么。我有时也会看着你的照片，听着你喜欢的歌，你欢笑时的苦涩，还有对未来的执着。我终于在你的眼中看见了这世上最好的风景，却从未想要奢望过能够看到自己的身影。我终于明白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走不完的世界，我只是害怕在你的世界，我只是一个过客。

接下来是舞曲。 我们跳舞吧。 你在我的怀里睡着。 青春寥寥无几，没人知道我的名字，也不会有人提起，而我最后变成了那孤独的蚂蚁，厌倦了被拼的生活，却又不知去哪里。突然看到鸿雁飞向南方，一朵野花随风摆荡，

我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然后礼貌地笑着说对不起，把你弄脏再补一下，直到彻底毁掉我脸上的妆，直到看不见我等待的渴望，然后慢慢的、轻轻的、美丽的洒在地上。啊，有些话讲了等于没讲，再多的配合又怎样？若你不在现场，那一夜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我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然后礼貌地笑着说对不起，把你弄脏再补一枪，直到彻底毁掉我脸上的妆，直到看不见我等待的渴望，然后缓缓地、轻轻地、美丽地洒在地上。我想我先睡了，谢谢你那么的安静的捧场。 是唱起这首歌，一首少年的歌，一首为你写的歌。我就像为谁唱起这首歌，一首少年的歌。